厄里亚带他们下到克雄小河旁，在那里将他们全部杀掉。厄里亚对阿哈布说，你上去吃喝吧，因为已听到大雨的怒号声。阿哈布就上去吃喝，厄里亚却上了加尔默尔山顶，跪伏在地，将脸放在两膝之间。以后对自己的仆人说，你上去朝海那边观看。仆人就上去观看，说，什么也没有。厄里亚说，你来回观看七次。他就去了七次。第七次仆人说，看，有一片云彩，小得像人手掌那么大，从海上升起来了。厄里亚说，你上去告诉阿哈布说，快套车下去，免得被雨阻止。转瞬之间，天空因风云而变为昏黑，落下大雨。阿哈布上车去了伊次勒尔，上主的手临于厄里亚身上，他就束上腰跑在阿哈布前头，直到伊次勒尔的城门口。